Gentle is the rain. 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阿宝，给你介绍一位奇人啊，号称 哦不是奇人，是汉人， 汉是汉人吗？ 不在奇，不在奇。 哦，我当你是满人呢， 不是奇人。 号称醉侠呀，啊，整天就没有清醒的时候。听说， 你看我看起来挺好的， 你看我这里全是二锅头。 哎，现在这位可是我们凤凰的红人啊，北大的猛男呐， 哪里？ 孔庆东老师，哎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，哎，咱们这个可慕已久，今天终于坐到这里啊。这个孔老师来，哎，阿宝你怎么这么笑啊？ 他高兴，他高兴。 因为我刚刚我们私底下有机会跟孔老师聊天，我真的发现他懂蛮多事情的。 对， 哪里哪里。 而且孔老师一言就能说出本质。 啊， 刚才我教他，我说就做我们这节目不用看镜头，他明白就是去掉第四堵墙。 啊， 说的真好。 这家伙开放的客厅嘛，观众就坐在这儿，对吧？是这感觉。 啊，就是一个博客，真实的博客。 哎，你瞧这学者说话，说的咱都弄不明白什么意思。哎呦，孔老师，我就现在就觉得呀，这个要跟你谈个问题啊。我觉得现在是满眼看不尽的女人呐， 不就一个吗？ 你不知道，哎呦，我现在觉得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，一路你上班过来，满街都是女人，所有的你看，男明星做广告的少，都是他们做广告。 嗯， 到这儿说这导演说这桌子上太寡静了。找几杂志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全是女人，这真是值得我的爱 好。我就有意见，你摆这么多杂志，人家观众看不清楚，还以为这是色情刊物呢，是吧？其实都是时装， 都是美女，都是美女。 你 这是一个都市刊物啊，封面都是这个女性。 您还甭说，这个情人周刚刚过去啊，那时候我们说二月是个滥情的季节，我现在可以这个有资格说呀，这个二月啊是个色情的季节。 这有什么根据吗？你这 哎呦，太吓人了！现在在香港。正在各界发起一场大讨论，就是说这种淫亵物品 啊， 哎，政府是不是应该管一管？什么漏点的半球啊什么的，就是进入家庭的周刊。 漏点漏半球已经不是重点，他们在文字上就是极尽所能的刺激你的感官。那天有 听说阿宝的妈妈也受到了刺激。 那天我跟我妈，我们去逛书报摊，因为总觉得就回家看看杂志挺好的。结果呢，因为每个书报摊真的都是以标题耸动的封面来吸引顾客买，因为其实都一样，我们并没有说哪一本杂志特别有公信力，所以随便买哪一本都可以，就看当期做什么。我妈突然翻了一页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好，起双飞。”哎，我说：“妈呀，这太恐怖了！” 你妈懂这个起双飞是什么意思吗？ 起双飞，哪个香港人不知道 啊？啊，你妈明白哈？ 啊， 我妈好歹也在这个 世上。你明白吗？ 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这个，但是我想，这个可能跟香港这个气候比较热有关系，跟地理有关系。咱们北京比较寒冷。所以呢，这不容易感情那样的这个冲动 澎湃 啊！你想，这都马上明天又要雨夹雪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这个在双飞了啊？双飞不起来。 可是室内都有暖气，不管啊。但我觉得太离谱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连一般的那种家庭主妇、老百姓都已经不以为意、毫不掩饰的，然后在公共场合大喊“起双飞”的时候，我那一刻真的觉得香港沉沦的那种感觉。 哎呀，也不光香港。这个需要啊，还是这个很多的，而且我发现很多人民群众啊，也表现出这方面的需要。我最近看见一个最前刚刚发生在重庆北碚，你知道有一种叫河南野鸡团吗？ 没听说过， 就是那种色情性质的表演 啊。那我听说、 有人还把它说成是那种吉普赛大篷车呢，巡回乡间那种演出啊。你记得当年非典的时候，就一演出团在剧场里演出，听说把非典。因为脱衣服嘛，听说把非典给传给剧场里的人了嘛。最近元宵节刚过，野鸡团又出动了，在重庆北碚。哎，我发现现在这记者有意思哈，拿这个相机，说现人带着5块钱一张票，8块钱一张票，到一破破烂烂的地方。开始是什么民族舞蹈，然后呢，现人就跟着记者说，没事，好戏在后头。然后你知道这种场合，他所谓表演这个脱衣舞啊，那一女的穿的跟大街上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来了。拧了拧了拧了两下，然后把裤子连同内裤开一下推呀，腾一下， 一分 钟啊，就插一下看一下，然后这个记者呢非常会抓时机，啪嗒照相，但是这一照相啊，闪光灯亮了，闪光灯一亮，整个剧场的人台上台下的撒腿就跑，然后问题是呢， 问题是呢，这个记者很有抓奸的意识，咱这有些记者也有点正义感爆棚，慌就堵在了门口，不准走。就后来那观众说，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不让我们跑？然后记者当时后来回忆啊，就说我当时一看我堵不住他们，于是我就谎称我是警察，都不准动。 我想起那个智取威虎山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坐山雕说，老九啊，你赶快跟我从这暗道里走吧。杨子荣说，你走不了了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一下把土匪都堵住了。 所以说这个中国的好多色情性质的东西啊，都伴随着这个落荒而逃、屁滚尿流的。咱不还说过那个民工吗？几十个民工在一窝棚里看黄色录像，结果那个公安来抄了，这民工群起而逃，哗把那草棚的一面墙倒了，然后几十个民工噼里扑噜掉在粪池子里了，外面正好是个粪池子，出去很悲剧啊，死了两个呀， 哎呦， 淹死两个呀。 这个事儿说起来我觉得很荒唐，好像又带有搞笑的意味哈。但是我觉得其实这说明这个社会上啊，这个性的消费它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。 对 啊，你包括你说的那个什么不堪入目的什么野鸡团啊，其实那有哪有一就是一点点的那种很最低层次的性的东西，但它居然可以卖钱，卖五块钱是吧，卖几块钱，还有这个民工啊、这种行为， 对， 它说明这个社会上普遍的把这个性和消费联系起来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性不仅仅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一种私密的事情，是吧？以前这个我们那个小的时候理解这个性，它必须是那个很严格的限制在特定的人之间、特定的时间地点，是吧？就是说要从事性活动呢，必须结婚，也就是领一个从事性活动的执照，是吧？就那个陈佩斯小品说的，你有执照吗？你知道吗？ 你知道， 你就有一个执照，然后有这个执照可以合法驾驶，是吧？这才行。到后来好像就不需要这个执照了，或者执照意识淡漠了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就可以到公开用来换钱了，这可以说这个时代发生了这个多么大的变化。 对， 我不知道这个港台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。 康老师这个意思反映出对当年青年时代的追悔，你知道吗？ 对，我们没有赶上好时代， 真是 对呀。 所以说这风刮到校园了。为什么？所以孔老师，你这个北大猛男呢、啊？咱们得跟您请教一下。 什么叫猛男？你这不猛。 说你讲课的时候就是观者如堵啊。 这个猛男有特殊用法的啊，有 猛男。哎，现在这个大学校园里，最近您注意的吗？就网上，一妓女日记在湖南湘潭说某大学还是什么外文系专业吧，三年级的女生自称小山的。哎，咱看有这照片。 说 啊，哎，说小山。 小山的照片， 哎，对，你看这小山在网上写这个日记，他说他怎么呢，就是哎，你很难想象这种情况，就是说一个他的男同学，我觉得我上大学那听见一个女同学跟他说实话告诉你我是妓女，你说这男同学听起来是一什么感觉，而且这小山自己在这个日记里说什么呢，就是说这个每周七个，他这个男友啊，他数不清有20个还是30个，星期一一个，星期二一个，就是周一到周六， 每天换 六个了吧？然后星期天还不闲着，咱说星期天他也不休息，星期天怎么着呢？以这个周一到周六六个人的表现啊，再从中选出一个优胜者， 送他一个贴纸加一颗星，礼拜天再送一个甜头，这样吗？ 你也不能说他就是妓女，因为他也是性情中人呐、啊。他说这个那姐姐玩爽了是吧、那就不要钱，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从他们身上挖一些钱，这事儿你听说了吧，在网上争论很激烈、前一阵 我听说了啊，假如我不是一个学者的话我会觉得骇人听闻的，因为的确受过专业训练，就是训练成一种不论听到什么事儿都假装冷静啊，不能拍案而起啊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无所谓了。 我因为你说这小山受过专业训练， 但是就咱们这一代受过教育人来说，这个事情听起来还是比较骇人听闻的，因为我们只听说过韦小宝，韦小宝七个女人是吧？但是那毕竟是封建社会，还是男的，那现在这是一个女韦小宝啊。是吧？是完全反过来，一个女韦小宝，一般我们正常人还是每天每周是双休日嘛，还要休息两天，是吧？他这个双休日都不放过的，那这个是比较厉害，就说明我觉得，用我们刚才我讲的那个消费主义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了，他还有超越于消费之上的，因为我听文涛说，他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钱，是吧？还有为了观念，就是他物质和精神双丰收的。还有关键问题啊。 其实这篇文章我看完之后，身为一个女孩子，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生气。 生谁的气？ 就生这个女孩子的气。 嗯， 我替她，我应该讲，我替她生气。 你作为一个女性啊， 对 替她生气。 对， 啊、 就是我说实在，你像说现在我们现代韦小宝这种事情，嗯、我当然觉得我们现在都号称男女平等嘛，那、嗯、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女权至上者，所以我们不方便说什么。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哦，韦小宝真心喜欢这七个老婆，他是付出真心照顾他们的，只是因为可能有的人就是比较多情，没办法。但这个女生她为什么会？在人生做这么大的转变，是因为她曾经交过一个男朋友，后来这个男朋友把她肚子搞大了之后呢，让她把小孩拿下来，重点是把剩下的钱还拿去买零食，还不是为了照顾她坐月子， 买薯片买零食， 所以她就从此告诉自己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。 我倒有一个问题啊，咱们这个广告之后可以请教这个孔老师哈，就是因为他是大学老师啊，咱们这个嗯，对，待会儿再说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，孔老师，你这班里也有很多女生哈。我倒想起啊，假如这个小山是你教的一个女生的话，你在网上看到她这日记之后，第二天上课你见到她，你心里会作何感想？或者你准备跟她谈些什么吗？ 我不准备干涉学生，因为大学老师现在管不到学生的这个个人生活。这个老师这就是传授知识、教书，只要他。在别的方面是一个正常的学生，正常的上课、读书、考试，啊，他的所作所为又没有干涉到别人的利益， 嗯， 那么他的这个事情是由团委书记来管，而不是由大学老师来管啊。 那团委书记又怎么管呢？ 团委书记呢，采取什么这个思想工作教育的办法嘛？如果他是团员，会找他做这个思想工作，说你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青团员的这个标准啊？ 小山，我不是共青团员，好长时间没交团费了。 那他这个共青团有帮助普通青年的义务，那就是总之呢，我们国家这个方面现在看来呢比较薄弱。就是以前咱们上学那个时候是吧，有的事情找党支部书记，有的事情找团支部书记啊，这个工作的人有工会，但现在都没有。我们国家又没有教堂，又不是没有教堂，就多数人他又不信教， 嗯， 所以多数人呢他就缺乏一个精神避难所。啊，刚才那个阿宝啊，他作为一个女性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，是一个女性的立场。 嗯， 那我觉得呢，把这事情放大了看呢，除了物质交换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青年有一种时代的苦闷症。 嗯， 啊，其实每一个时代啊，一旦学术体制建立起来之后，这个上学就变得没有那么大意思了。上学就是为了换一个文凭，那么大家都是如花似玉的年纪，这个年纪这些青春这些精力干什么去呢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。我们现在没有战争。不需要革命，是不是啊？又没有年轻人，又没有大把的钱好赚，你让他干什么？哎，有一个性，这个东西是大家的一个精神避难所啊。二三十年代的时候，咱们国家青年也很苦闷，苦闷青年有才华没处用，怎么办呢？那时候有一个革命圣地叫延安， 啊， 哎，有志青年拿着一本鲁迅的书，一本巴金的书，然后奔赴革命圣地。 没错啊，当时好多人其实也是这个往性这方面失败了。 失败是 失恋了，你知道吗？ 很多上海的青年 啊、哦，失恋了，奔了延安， 奔了延安去了。现在我们革命胜利了，你不能老革命啊。 嗯， 那没有别的办法。哎，正好现在大家有一点点钱可以消费，可以烫个发呀，买一个时装啊。 嗯、 哎，200块钱有恐龙变成美女了，是吧、 嗯？ 哎，性的问题就来了。所以这个性呢，它是很复杂的，可以作为一个精神的避难 所。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感觉，你在校园漫步的时候哈，你看他这个报道啊，里边谈到。 嗯， 这个记者采访小山呢， 嗯， 就是今年1月7号采访前，小山说：“你先到我们学校，我领你领略一下气氛，什么叫春风吹满校园。”然后这记者去了，半小时的时间，无论是石子路、篮球场、僻静的小山坡、热闹的宿舍门口、肃静的图书馆，以及人来人往的教室，到处都是相互拥抱的恋人。目前是这景象吗？哎，我问过一个学生， 嗯， 他说是啊。 可能大学和大学情况不一样哈、啊，那个南方和北方可能不一样。 嗯， 这个北方的大学哈、啊，在我觉得好像20年前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但是呢，现在好像不那么严重了啊，不那么严重了。就说到跟性这个观念有关的一个社会思潮吧，在咱们上大学那个年纪啊，70、80年代，那个时候这个性问题啊，是伴随着思想解放。这个运动它一块兴起的， 嗯，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，嗯，我们这个性的方面更自由一点，更开放一点，更独立一点，这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是同步的。那么这样的人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先锋，是吧？我记得那个当时我们的那个师姐叫那个著名作家叫张曼玲，是吧？ 嗯， 她就是带领男生去这个跳舞啊，然后讲这个东方女性美啊，把男生讲得一愣一愣的。 啊，这个时候他是一种先锋人物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 其实还是纯洁的， 是纯，今天看来纯洁的，可是当时就这种行为也是受到我们老师一辈批评的。我记得当年北大有一大草坪啊， 啊， 那大草坪有的人叫民主草坪，有的人叫诗歌草坪，有的人叫爱情草坪，反正在那草坪上弹吉他呀，顶多是喝一瓶啤酒啊，买点花生米啊什么的啊，也有在那里这个谈恋爱的、拥抱的。可是，一到晚上十一点，校卫队来了。啊，到十一点了，回宿舍，回宿舍了，就往回赶，拿着手电驱赶，驱赶啊！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一种对抗性， 哎，对对对， 你觉得你看我们是这个先锋啊？你看这个校卫队比较封建，要不把我们往回赶是吧？ 其实我现在就是对现在的大学生看很多报道啊，而且有时候有些接触啊，我有个很奇怪的印象，他对这个性啊，其实是特别的冷静。就不像你说说那个时候还挺纯洁，我们性解放是个思潮 啊。 他现在特别冷静，而且表现出很有意思哈，我不知道怎么解读。你比如说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哈，他语言上是传统的，比如说你跟他开黄色玩笑，甚至他会很羞涩 啊， 他不提。他们之间玩的就是一方面他心智还是孩子，打电子游戏啊或怎么怎么玩，可是实际上你完全想不到他怀了两次孕了。 对对对， 就他是好像对性，而且就是说他，你完全想不到他跟成年人，跟某个成年人在发生一个性交易，他是为了买他的玩具，去换钱，其实对这个性我一直弄不清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没有，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看得很淡，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性就跟吃素食是一样的事情，只是都是透过身体嘛， 没 错，都是进去一些东西嘛， 没错， 然后再消化一些东西出来，只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有点好处，只要他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淡薄的话，他拿这个东西去交换任何事情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在电视上有时候泛泛黄，其实都属于有点老派的，你知道吗？过气的主持人。 没错没错，你还觉得自己挺调侃挺幽默的， 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新型人类那种主持啊，反而是不说色情的，很纯洁，都跟韩剧一样啊，都是那些调调。可是呢，他的性经历，所以我就想，我也是小时候压抑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 没错，你觉得性这事情很有意思是吧？ 对，他们早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意思。哎呦，我。所以我就说，有时候有些话哈，你因为碍着一个主持人的这个身份啊，你都不好讲。你就打比说，你把我当一反面教材，我说真话。当我看到有些时候校园这种谈恋爱的情况啊，我第一个反应，羡慕。 哦，那说明你匮乏过。 某生也晚矣，就是不是某生也早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当年太惨了。就是如果说他们现在是不好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当年的压抑和苦闷更不好，那愚昧。憋的呀，那个时候正是那个，哎，你不知道那个苦啊，都你，所以说全到，所以哎，光是我现在觉得， 但是你这个利弊多转化到业务上来了，转化到事业上来了，不然你怎么事业有成呢？ 所以过去这是香港人的一种说法，你知道吗？过去我们有一嘉宾叫李淳恩，头发白了一块，被称为古今上脑嘛，香港人一种莫名其妙的理论，就是认为人要憋久了，就上脑了，上脑了，哎，我就觉得。好像每一个人呢、都有一个性生活史，或者早发生或者晚发生，你比如说都是一开始神秘，然后到后来初尝滋味，他狂喜啊，放纵，甚至对于一个男人偶尔的嫖娼，然后最后又回归到一种重视感情，一种比较正常，恐怕这个历程啊，或早或晚都是这么一个历程， 所以我觉得媒体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特别的夸张啊夸大，拿着大放大镜去看啊，可能像这个文涛讲的，他有一个每个个体独特的这样一个成长发展史。 当他已经不是说已经成为普遍性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淡漠了，而是他就是在一个大环境之下会产生的某一个小骚动，而这个小骚动那个风潮过去之后，他也就过去了。但是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骚动，也只是这样子。 阿邦，你觉得你晚吗？ 我啊，我是晚的。 你也追回是吧？ 对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真挺保守的。 咱们俩真是同命。哎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龚老师再发挥点妙论 啊。 刚才你说的这个年轻时候哈，这个就使我想起来，有小山这个名字想起来的，有一个名字叫丛山，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 啊，当然你肯定知道，武汉大学、啊、是吧？ 没错，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非常轰动的一个作品叫《女大学生宿舍》。 哎呀， 作者叫丛山， 就那棵大树。 哎，没错， 我整天骑在那棵大树上。不是，就我们武汉大学那大操场有一个协议出来的大树，那是电影几个女生一个主要场景。我看了这个电影，上了武大，然后一到课余时间，我就骑在那大树上。 看有没有女大学生走过来。 没错没错， 女大学生宿舍就这个几个字啊，从来是一个满足人们想象的这么一个概念。 嗯， 而那个时候我们想象了，就是女生在宿舍里聊天啊，是不是谈论男生啊，只能想到这个地方而已啊，没有这么多性的东西，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压抑的。 压抑。 我记得我有一个在吉大的同学啊讲过，就是他们吉大的学生宿舍啊，一层到三层住的是男生，女生住四五层，就男生在下边保护女生嘛，是吧？然后呢、 是保护呢还是背刺呢？ 所以我就说，我说你这不是容易发生剪手自盗的事情吗？结果果然有一天、就有某男就闯入女厕所，结果这个女生不从，是吧，就愤然就把这个男的这个手给咬破了。 嗯， 这个男生非常镇定，就跑下楼去对那个传达室老大爷说，里面有流氓，把门关上。他就跑出去了，老大爷把门关上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警察就来了，消防队来了，说查呀。这女生说那个把那男生手咬破了，于是男生都不许出去，挨个检查谁的手破了。正好我们同学手割破了，就说不清楚了，就审查了一天。 人血馒头，人血指头的， 人血指头的故事。 不，你知道，就所以你说我们学校，我就想起就是总是不愚昧好一些啊。我们学校一个山区来的男学生，名字里边带个红啊，报道给编到女生宿舍住了半个月，他去反映，他说现在天冷了。